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袖一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6: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天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然后在读这个微博留言的时候，我发现有朋友说雨天的夜晚一个人更适合听广播。我跟韩立就在想，这一周北京的天气可真是够好的了，哪来的雨？后来再一看，这位朋友是来自浙江的朋友。 哦，广东浙江那边好像雨水还是很丰沛哈。 是的。 这周的北京可以用每天95分以上的好天气哈，尤其是蓝天白云非常标配的好天气。 而且这个云啊，漂亮到每天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那个云淡风轻，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云团朵朵，然后还有的时候会有各种图案的组合，可以发挥想象力去认一下云彩， 真的是云卷云舒哈。 是， 朋友圈里也是大量的哈，拍蓝天、拍仰头照、拍眼前哈，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一周其实每个人都，比以往哈，因为天气所赋予我们的这种情绪上的愉悦感要多了很多。 哎，真的。 包括就是拍照也是一样，如果天气一般的话，就我这种夜间工作者，我白天是不太出去的。 嗯。 所以这周呢，都破天荒的出去了一次呢，跟朋友真的是约了一个下午茶， 就是白天出动了。 对，就很久很久没有在下午的时候真的找一个地方，因为以前在夏天的时候你在外面坐着会觉得热啊，然后会觉得很晒，但这个季节呢，只要有一个太阳伞把阳光的那种直射呢挡一下，然后就是凉风习习哈，很舒服的。 对，我一进直播间导播就批评我说，哎，你怎么还穿短袖啊，都这么凉了。 对， 确确实实我其实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也会突然就意识到有一点凉了，看来我们囤积已久的秋装终于可以开始陆续派上用场了。 对啊，新款秋装可以亮相了。 对的， 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已经合影完毕哈，1627红。 哎， 我这周都没怎么跟叶谦合影啊，都是他自己这个照一张。因为我是觉得白天我都已经发了照片了，如果再拍一张的话实在是晒太多了。而今天晚上呢特别和默默哈，因为一周才见面一次， 对，难得固定一周见面一次的朋友。 对，然后拍完以后会发现，哇，这个沉默的脸也太小了。一来是因为我在前面 拿着这个手机，对，每次韩立都牺牲。 二来呢，就是确实，那我跟叶谦照也是这么照啊，就还是脸的大小，大小还是有差的哈。 好的，好的。 心情不错的夜晚，我们就随意聊聊天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呀， 比如就像你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见面，哎，默默你怎么这么帅啊？ 哎，明天我要大学同学20周年聚会耶。入校20年，是我们宿舍认识20年的聚会， 是不是就只有你还是单身？ 也不是。 当你的脸孔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当你的声音会出现在我的耳机，我才知道你已经住在心底。 这种感觉就是爱。天气好，舒服，人的心情就好。然后听歌呢，也喜欢听一些情歌啊，轻轻柔柔的哈，能够让你觉得整个人是很舒展的，很舒服的。 嗯，对啊，而且这个季节我觉得尤其要听一些这种欢快的歌。 嗯， 好像有一句话叫做伤春悲秋，是吧？我有时候搞不清那个顺序，要么就是伤秋悲春之类的，反正总之这个天气季节一旦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尤其是从热转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会给大家的情绪带来一些的影响，所以一定要尽量让自己在这个时节能够有一些调节的方式，让自己开心起来。 对，中秋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最舒服最好的。 嗯， 然后中秋之后呢，我觉得那种伤春悲秋的感觉会强烈一点，因为天气冷了啊。 嗯， 然后人呢，这个瑟瑟发抖的时候呢，就容易和一些过往的糟糕的东西相遇。现在应该不会了啊，因为人能仰望就能够遗忘嘛。就是你每天一看看这个这么好的天气哈，你就不好意思在那儿再愁云惨淡了。 是， 所以这一周呢，估计大家心情都不错。我们就是心情好，好心情来报道。 哎， 而且我今天晚上特别想聊一件事情啊，就是即便生活有时候显得很平淡无趣，即便朋友圈里也都是一些很泛泛的东西，但是你发现吗，有的人啊，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没错，而且你特别喜欢跟这样的朋友聊天。 是的， 其实我就特别不愿意和就是讲话水分太多然后没有趣味的朋友说太多话，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是废气。 对，你会觉得每一种交流之间哈，如果是有事儿本身说话的话，那就就事论事，然后就不聊了。嗯，但如果只是一种因一件什么小内容而引发的长篇大论，你都希望两个人是很欢快的哈。 嗯， 有来有去的。 对，是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聊的就是有趣的对话。 嗯，对，我们的聊天都算是有趣的对话吗？ 我觉得应该是你生活当中哈，就比如你在工作的时候，哎，烦的时候，可能跟谁聊聊天啊，回家以后啊，或者是在当下的那个发微信聊聊天，你就发现自己好像在悬崖上突然间有了翅膀一样。 嗯， 就一下子能飞翔起来了。哎，一下子从那个低谷一下子哇升了上来。就是这种效果的。今天呢是到了1627红，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合适的能当红人的朋友，所以呢可以继续来求红。我们的这个红人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的评论啊，这个小数能够涨到1.2米。 哦， 对，然后我们只有达到1.2米呢，才觉得今天晚上算是收成不错。 好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帮我们一起来浇水灌溉吧。 嗯，其实每一次陈默来他的第一首歌都是林宥嘉的嘛。 对，但是第二首歌才是我的迷，到底是什么？ 对，才是他本周真正的。我觉得状态也好，心情也好的一个缩影。 这首歌真不代表我的心情和状态，因为这首歌叫流着泪说分手。 对，你不可能有分手嘛，因为你也没有开始。 你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就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当你转身离开以后，我站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我站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缠绕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对，这首歌真的不代表本周心情哟。 来自庄心妍的 《流着泪说分手》，原唱应该是金志文， 对， 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在想哈，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尤其到了我这个年纪，大概不会流着泪说分手了，就是打个字说分手嘛。 也得先有人让你分手啊。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的话。不小心又没有谈好了的话， 可能都是人家跟你说分手吧。 其实不是啊，真的，当你冷静地想一想，其实很多段感情当中，如果说走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那个人不是对的人，他是不可能原谅你的。你不管怎么作，他要是如果不对的人，他一定就是找到这个理由，就开始冷落你。然后等到你开始逼你分手，就我们老说的特别讨厌的那种，冷暴力之后的分手， 是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确实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分手固然是一种听起来让人比较伤心的事情，但如果是和一个愿意对你施加冷暴力的人选择分手，我觉得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前我会觉得为什么哎总是谈感情运气不够好，总是没有那么像别人那样哈，就是行云流水的就拥有了一段感情。后来发现哈，自身原因是一块儿，另外就是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事聊天啊，就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一档综艺节目，他讲的是妻子去旅行。 哦， 我是在同事的安利之下呢去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会说很多心里话。 是的， 然后这个心里话呢就会讲自己和另一半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碰撞等等等等。 okay. 然后我那个同事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只要结了婚以后，只要有了孩子以后，基本上这个感情就无论怎么作怎么闹，没有太硬性的伤都不会分开。其实有道理，因为你看他们之间在讲另一半和他之间的那些问题，我觉得放在任何一个恋爱中的男女，这都是个大问题。 是， 但是在婚姻里就是个小问题了。所以我明白了，原来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奔着婚姻去。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如果想把一个人赶紧稳稳当当的跟他结婚，然后呢以后你们之间再发生什么再说以后，就你不要在之前就那么真实或者是那么的不加掩饰。这就是很多人说你有点强势，你看现在我觉得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所有的女人都很强势，就是他们对老公的那个就是状态，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像亲人一样了，大家就开始做起来呢也不觉得过分了。 那倒真的 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人要的真的不能太多，或者是每个方面都想要，如果你想有得的话，必然会在某一些方面要有所承担或者有所失去。这样的人生虽然可能不够你定义的那种完美，但是它才是完整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也确确实实在恋爱中你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我觉得对的人就是 真的不离不弃的人， 是， 就是尽管感情会有一些碰撞，尽管在波峰波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过想分手的念头，即便是飞出绝情刀，但是你还是愿意把刀拔出来，然后继续和他在一起，把伤口舔舐，然后呢让他一点点愈合、嗯、我真的现在慢慢的觉得可能我们生命当中老天就没有给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安排对的人、嗯、所以默默你不要着急啊，我就更不要着急了我是晚年运很好的啦，所以 晚年运那祝你早日进入晚年、哦、 对对对对，所以我对变老这件事情一点都不觉得啊天哪太可怕了，而是觉得我期盼有那一天，因为谁都希望真的自己可以有这样的一天，感受到之前的跋山涉水啊，之前的这种动荡不安，终于有了一个尘埃落定。 好吧，就希望到你晚年的时候能够记得现在说的这些话，并且呢回味以前的都是开心，放眼以后呢也都是幸福。 我肯定是啊，都不用说了第二十段见， 一会儿见。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343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7号周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今天的红人到了1627红，他的名字叫做 IYUQ。 哦，选出来了。 对。怎么说呢，因为小树现在已经长到了91厘米了，今天晚上估计1201.2米呢是很容易办到的，所以我就在这个中间寻找一些我没有看到的面孔。那这位呢 IYUQ， 我几乎在平常周一到周四节目当中没有看过他，他是一位贵州的朋友，是个天蝎女。今天晚上呢，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这一星期呢大家心情都不错哈，而且呢也是很多这个学生族开学的这一周， 是 还有就是你的朋友的孩子上幼儿园上学的一周。于是乎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今天晚上会不会充斥着大量的一些妈妈们的总结 晒娃， 对，就是妈妈会总结孩子今天这一周是他第一次上幼儿园， 是 对吧，肯定会有很多，对不对？ 是的， 都是酒徒，对不对？然后呢妈妈表示各种欣慰，对不对？ 真的被你说中了。 爸爸也觉得为你骄傲，对不对？ 爸爸发图的比较少。 哎，我也发现啊，就是在这个在晒娃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好像还真是女人啊比较这个热衷哈。当然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的一种记录，确实在朋友圈记录一些东西呢，等日后你再找起来会容易很多。 是， 就是比如我也会想，哎，去年九月份我这段时间在穿什么衣服呢？ 对，或者是那个时候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在哪儿？哪个城市？或者是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等等等等。 对，你会瞬间就找到一个有迹可循的东西哈。虽然这样说，但是陈默你也不这样写啊。你从来也不用朋友圈记录啊。 我很少发朋友圈。 但我是这样的哈，我是基本上还算是朋友圈原创文章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发上午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一个男生就给我留言说，哎呀字太多了，因为我们关系还很好嘛，他说字太多了不想看，然后我就给他回复一个你可以删除我的，然后到后来他就给我回复说不能删，我的朋友圈里真的是屈指可数还能够原创写文章发照片的。我说好吧，请珍惜我的存在。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和别人分享生活，也请有你的定力。比如说我晒娃，我就晒我自己的好吗？就你不喜欢看，你删除我好了，对吧？你屏蔽我好了，我是为了我自己，有朝一日找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找到，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也可以把它设成仅有自己可见。 我为什么要仅有自己可见？我这里边还有朋友嘞，对不对？ 好的， 我要跟朋友分享。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定力哈。心情好的时候，有感而发的时候，想写什么就留下来点什么，也没有什么要在乎别人的。 对， 你想朋友圈基本上都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你的客户啊，你不想让他知道的人，你也都屏蔽了嘛。 对不对？ 所以首先要自己开心才行。做一件事情如果自己不开心的话，那就不要做。同样的，如果不做一件事情自己不开心的话，只要这件事情没有太影响到别人，还是照样可以去做的。 但是对于刚刚初踏职场啊，或者是到一个学校，在求学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呢，可能就不能像你刚才说的，我开心就做，不开心我不做了，这个肯定就做不到了。何韵何香，我们的老听友了，他说我求安慰，我心情不太好，觉得工作压力巨大 哦， 我现在才下班，收拾好了就来听节目了。我特别怀念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听你们节目的日子。 嗯， 我这一周有一个听友发了一条留言，我当时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听节目了，然后也辗转了几个城市，突然之间就是像什么东西逆回来一样，然后他又打开收音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调到了974，然后你知道那种感觉很错乱吗？ 哦， 就是又听到了我和叶谦的声音， 就是你们还在。 对对对，你想你要是五年六年都没有听过， 嗯， 然后再回来他们还在，这个感觉是，你说恍如隔世也好，或者说有点像是自己穿越了也好， 就是真的还挺天长地久的。 对，然后你不曾想过这一切都没有消失，而且我跟你讲，2019年男左女右还有，就感觉好像是，这应该算是一个让我觉得提前告诉大家的一个好消息哈。 嗯，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重新要界定节目明年一个走向。如果你的节目的收听率比较低的话， 嗯， 可能就会有一个节目调整，要么就是你不做这个节目别人来做，要么这个节目可能就彻底没有了。 是， 只有保证一个定值的，比如说在这一年当中你的收听率市场占有率都会涨到10%， 嗯， 就是有10%的增长率的话，和去年比你才可能有可能免标，然后这个节目继续延续下去。 哎，所以我们还真的要谢谢每一位收听我们的朋友，因为是你们在用你们的耳朵为我们投票，我们能够延续到明年，其实全靠大家的支持了。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很惊讶，我说这个都已经11年了， 嗯， 我几乎这11年我都免标的，我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怎么都一直在涨吗？所以可能大家确实听的人在增加哈。这也意味着你们睡得太晚了。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最理想的一种消失是真的这个节目没人听了。 是， 可能不是因为他做的质量上的下降，而是因为大家真的都早睡早起，然后城市里尤其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点也没有多少人在路上了。 就希望不管你在什么状态之下都能有一个特别愉快的周五夜晚吧。 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是我不想爱别说话，就一点习惯，是我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靠不靠都有亏欠，我们都别退休，太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逞，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彼此勉强相处，总会累垮， 就算错过，在以后你想不念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习惯。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很多朋友在问，这是哎谁唱的？其实这才是原唱本人。 哦，不是袁娅维的那版。 对，这个原唱呢，这位原唱叫做 JC 陈永彤。 说散就散。 对，其实这首歌已经是有年头了，2016年就发行了。 嗯，其实就两年的时间哈。 对， 你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不是哭着流着泪说分手，就是说散就散。 后边有欢快的，因为不好的东西结束了，好的东西不就来了吗？ 这一周的好天气都没有让你攒点开心的歌曲吗？ 就是天气太好，所以给你们听点悲伤的歌，让你们别那么雀跃啊。 倒也没有，其实我觉得有些难过的事情哈，它可能不以天气好与坏直接的跟它就是发生关联，我觉得还是看于你自己的调整啊。这个调整呢，就来自于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就只有你自己参透了这件事情，它至于你的一个不可控的东西啊。 嗯， 你知道很多时候人的那种不开心是来自于不可控， 是或者是就是有点失控的那种感觉。 对，你觉得比如说你的男朋友他没有按照你的方式对待你，或者是你希望他对你怎样，他就非要跟你背道而驰，这个是不可控的。然后你呢又不能真正的包容，绝对的包容。 对， 所以就造成了两个人说散就散，对吧？因为男女思维真的不一样。 确实， 就是有很多事情上，就是暖文章里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真的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你不要就是用泛泛的一些东西来定义，就比如说那些情感大师在各种视频里叫你的什么男人爱你的几种表现啊。虽然我和你也在分享一些暖文章，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些有具体的故事情境，他所展现的那一幕，并不是告诉你那是绝对的。 没错，很多时候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有规律，但是其实世界真的很复杂，很多样。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模一样的树叶是一样的，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两段一模一样的情感。所以呢，别人的经验或者别人积累的这些故事，其实未必是真正适合你的。 对，前两天听到一个作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一个人如果不经常看书啊，如果你不去读书不去思考，那你的人生肯定就是跟着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别人的想法去过。 说的有道理。 对，就是你总是没有辨别的能力。 嗯， 你比如说这个人告诉你爱情里面什么男人要这么做这么这么做才是爱你，不这么做不这么做就不爱你，然后你就觉得对呀，因为你从来不曾经以一种立体的方式来思考你的感情当中，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对吗？就像我们说，有的人他适合这个软妹子，对吗？ 是。 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就是这种很真实很率真，如果他非要那么唯唯诺诺的或者说装成那个样子的话，就会看起来很怪异的。 确实。 来看听友们的今天的小纸条。大臣四 C 哈，他说我上一次听男左女右还是2016年，两年了。今天有时间终于听了，我算了一下，今年正好听男左女右第10年。周五还是默默。他说我怀念的不止有韩立，还有永远抢不到的红人位置。这位听友你是不知道啊，如今今非昔比，红人的位置不是抢来的，是随意入座。基本上有很多夜里我也觉得大家很累了，就没有必要硬要有一个人陪着我们。 哦， 所以我们这周曾经遇到过 就是流拍了 啊，真的 就是没有人，但是小树长得很好，那就 OK 了，对吧？如果你说一档节目的评论不到120条，它就不是一个好节目，你说是不是很绝对？气爽，爱情来了。这首很爵士味道的歌曲啊，来自彭靖慧《爱情来了》。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喜欢是假的，爱才是真的。两个人能够继续走下去，爱是假的，真心才是真的。 所以你说一段关系到底是简单呢还是复杂呢？说简单，我觉得它里边其实又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情绪，然后每一层都不能被忽略掉。但你说它复杂吧，其实呢，人类的情感有的时候是特别有共鸣的，而有共鸣的东西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就像我们说大道至简是一个道理。 对，而且我觉得珍惜这件事情呢，就是男女在理解他的时候也不同。 嗯， 女人是一边作一边珍惜，就是说我是闹情绪，我是挑起事端，但是我肯定会最快的平复下来。 嗯， 只要你给我一点这个甜枣，然后你哄哄我，你服服软啊，低低头，我肯定就给你无数的台阶下。嗯， 确实， 其实这就是珍惜，就是就像我说那档综艺节目特别，我觉得值得两个人恋人去看的缘由，就是他会告诉你，人人家里真的是有一本难念的经。 是的， 就是再开心再和谐的两个人之间，也会有很多的意见不合，各种生活的习惯的不同啊。 对， 真的是在磨合当中哈。 确实，就像我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他是这样写的，大意就是说，其实你要对周围的人好一点，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打生活当中的这场不义之仗，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对，而且我一直在说珍惜这件事情，就是从自己的啊，就过往的这些糟糕的不如意的感情中的最后尾声的珍惜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个挺珍惜的人。 嗯， 就是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让自己很陷入一种窘境吧。 是， 但是你会发现对方没有珍惜的这个意思了。你知道珍惜一定是双方的。 对， 就像我们说，当一个人和你说分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挽留。 uh-huh. 因为那一刻他其实已经是心意已决。 是， 对，你做什么说什么其实都是徒劳的。千万不要发很长很长的微信告诉对方我错了，这样那样那样，其实真的可以先放一放。 对， 静一静。这一点可能真的是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作为女性哈，慢慢的明白了一件事情，就在等待当中可能会等到糟糕的结果，但一定比你当下那一刻硬碰硬要强很多。 没错，也许你知道这个道理知道的比较晚，但是呢，其实只要你开始这样的行动，就怎么都不会为时过晚，因为呢，你的余生可能还有很长，让自己未来过得开心一点，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对，哪怕是你深深的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伴儿，需要一个和你分享分担一起去看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但是呢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真正的恋爱的准则，或者说一个情感真正的诉求，你想要什么样的人陪你度过余生的。 是呀， 第三十段 一会儿见喽。 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于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 意的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也许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7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周末到了1627红，他的名字叫做 IYUQ， 所以我们要到他家里去做客了，是不是？ 是的，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351位人士， 微博的签名叫做不会想起也不会忘记。 他跟你是一样喜欢林宥嘉的。 对，最近关注的是林宥嘉内地后援会，但是为什么是最近一个关注？ 就希望信息能最早看到嘛。 哦， 来我们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啊，是林宥嘉还是陈默呢？还真不是，哎，是你们也是职场的 职帮的同学会计王喜。 耶，第二个刘同啊，看来曾经是看电视节目哈，知道了默默，然后一下子追到了男左女右这档节目。 谢谢你追到了电波里。 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是很自在的，在周末时光里哈，就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就像是你约会了一个老朋友，大家并没有想今天之前要定一个什么主题，穿什么服装，然后聊什么话题，而是大家到了这个包房里以后呢，哎，上一道菜可能就自动生成了一些话题。 是， 对，这就是一个舒服的聚会哈，能够给予你的很自在的想说点什么的冲动。 是啊，每个朋友可能他都处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下哈。窥见苍某某， 他说呢，现在还在实验室里，我的 crazy week 还没有结束，不过有男左女右陪我超级好，告诉我 happy weekend 就不远了。现在还在实验室在做实验，真的也是蛮辛苦的。 就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黎明有一首歌，就是实验室里做实验，就是告诉我什么时候2000年什么时候到来、 哦、 那个时候是千禧年嘛， 那应该是90年代的歌曲了。 对，1999年到2000年跨界的跨越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算是真的非常 lucky 的一代，对吧？我们赶到了这个99到20这个千年之际哈的跨越、嗯、未来的未来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再遇到了这是不可能的呢。而且这一周里啊，很多朋友也都开始计划着9月的出行哈。 嗯， 因为中秋节是在9月24号嘛，也很快到来了。再加上如果休点年假和这个11假期连在一起的话，将是很豪华的一个大年假。 哎，是的，你有假期打算了吗？ 没有，我今年就不太想这个走太远的地方。 哦， 就是我今年不适合就是走太远的地方。 嗯， 我还是很相信哈，就是一年当中可能你的运势哈今年就适合原地、啊、 哦， 就是我年龄大了嘛我比较相信 已经开始走晚年运了是吧？ 不是，我已经很相信这些人家听人劝吃饱饭了。 OK， 人家说你这个月你小心点哈，不要去海边或者不要去哪，你真的多听一句没什么错的，对吧？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样你至少也是一个心安的状态嘛。 对，以前每到年假都会给自己安排就是去远的地方，我今年还真是除了在就是国内去一些其他城市之外，我真的没有出国、 uh-huh. 就是还保持着这种常态的哈，能够很快的了解到周围的人在做什么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嘛，保持好你的节奏，别乱了阵脚就不错喽。 哎，节奏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它是让你能够活得更舒适，或者至少在当下的这种固定的状态下更舒适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嗯，我在看的那档好玩的综艺节目也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看哈，其实这个看的时候大家的这个侧重点都不一样、嗯、我们一会儿再聊。 好啊。 我们都带着悲伤的眼神，剩一个人还能不能唱出最温暖的歌声，我们也只好不舍得转身，还那颗心还能不能走得像当初般纯真，从前的我们 同名的一首歌，也叫做《后来的我们》，但是这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了，来自萧亚轩的， 是 非常老的一个专辑哈。 后来的我们这五个字真的是意味深长，就包括明天你的同学聚会， 对， 包括大家和一档节目哈，很久没有这个相逢， 是 一见面，真的后来的我们可能各自都有了自己的一个角色改变，但是有些东西其实也从来都没有变过哈。继续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在工作，在自己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外呢，我们可能都会看一些娱乐性的东西啊，给自己做一个调剂哈。 是。 包括很多朋友也在看这个，其实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啊，也没什么这个，就是说 保密的， 对对对，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对。 当然了，我觉得更多的是女人在看，因为女人很想知道，就是男人听到女人在聊一些他们生活里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呢，作为一个，我不知道是职业病还是怎么着哈，我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很喜欢能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是， 然后就去首先研究为什么这几个人他们会有性格上的不同，会有在和自己另一半家庭生活表现中的不同。结果一看，果不然就是他们四个人分别是四个星象。比如应采儿是很活泼的，她是双子座，双子女啊。然后呢，谢娜是金牛女，土象的。然后程丽莎，付出精神非常非常非常浓的。我当时一看，我就说，我说她一定是天蝎。 OK， 结果果不然，她是11月8号天蝎。然后颖儿呢是一个射手女。所以就刚好是四个水土火风，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有相似的。一个大的交集之后呢，剩下都是一些细节的不一样。就包括大家在旅行当中带的东西都不同。就是当时我看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今天在朋友圈里也写啊，就是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就是比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相对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要大一点，73年的人嘛。他旅行的时候，大家到了一个房间落座以后或者收拾以后，他从他的行李箱里拿出了一个养生壶。对，当时我看到那养生壶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不是我们家同款吗？而且我跟你讲啊，我也会带的 哦。 但我以前呢是这样的，就如果说大家去欧洲旅行，以前都会说，国外的这个酒店没有热水提供，对吧？他们都是凉水，很让你觉得早晨起来就喝凉水很受不了。 是。 然后我就会带这个，我会买一个，或者是家里用旧的一个比较便宜的，然后我就在国外用完以后，我就放在那儿，不会带回来了。 蒸了，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可以煮点泡面嘛，就是，普通版。但是呢，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这个女天蝎女她带的这个养生壶是比较贵的，而且她是真的带了食材，熬了五谷水给大家喝，就她是为了养生的。就不是单纯的说喝个热水的那样的关系哈，所以就会觉得哎，每个人不同，然后射手女就会拿出很多小食品，然后很多大家在一起喝酒的一些开心的东西啊，就是每个人都不同，所以你不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去看到一些哎，你看她怎么和她老公无论提什么样的要求都能满足她， 是， 对不对？她怎么闹，怎么人家两个都会在一起开开心心心心的呢？其实不然，这就是性格和性格。就是他遇到的那个人刚好和他很顺撇， 是， 然后呢不顺撇的部分呢也非常容易就化遣掉了，就是化解掉了，这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既然花时间去看了一件事情，还是希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啊，这样呢也会让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和体会。 来听这首苏打绿，喜欢寂寞。有多少人真的是喜欢寂寞，还是无可奈何，或者说已经适应了寂寞呢？ 飘起了灰尘，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很流，你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令，走了我们谁为

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哦、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哦哦、我不怕真实的代价多昂贵，至少我坚持问心无愧、哦、唤醒我的眼泪，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记得我是谁。 来自张韶涵的《我的眼泪》。 嗯，很安安静静的一首歌哈、嗯、其实就是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把心静下来。 这周有过不管是因为看剧还是生活里眼睛湿润的时候吗？ 哦，有。我有一个好朋友要搬离北京，然后上周我们就一起去，因为他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所以我们就还一起去了一些他常去的地方去告了别。然后在过程当中，虽然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蛮久的了，但是在真正要告别的那一刻，其实眼睛还是湿了。 嗯，啊，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同样问我自己哈，这一周我的眼泪应该都是在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啊，或者说不是说因为难过而落泪，而是因为被触动啊、嗯、就人的那种本能的觉得很感动啊、嗯、这种眼泪不是伤感的眼泪。我觉得这应该就算生活里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吧， 是，这已经算相当好的状态了、 就是、当然也不乏一些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开始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习惯这件事情呢，有时候也是好也是不好。嗯，因为你习惯了之后你就不再去追求了， 是， 对吧？就好像说哎，你现在一直一个人你怎么就不想着，因为真的不想， 因为 真的就是 很好， 就是你已经把你的一切都打理得很好之后，其实所有的外来的一切都会破坏这一些。嗯，那你就要跟自己对话，这一切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改变？ 是， 包括我说这档综艺节目，他会讲女人在有了另一半、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之后，她的一些巨大的改变。嗯，要不怎么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强？啊，就是你能不能做到一些牺牲？ 对， 这是挺严峻的一个问题哈。我曾经问过我自己，不能，所以就是坦白的讲，就是牺牲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说程丽莎作为一个天蝎女我太了解了。我也曾经说过，如果我要是真的早早的幸运的遇到了真命天子，然后回家生孩子按部就班的过这样的女人的一生的话，我应该不会在电台做晚间节目。 哦，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uh-huh. 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热爱， 是 回归家庭。因为这个女主角她就是这样啊，她为了她的老公就放弃了这个演艺事业。 嗯、uh-huh. 就基本上从学表演的，然后就放弃了十多年没有登上过舞台。而且就是我这一周有一个落泪是来自于他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就很多年都没有去过 KTV 或者说这种、啊、夜店了。然后他说这是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嗯， 我要唱一首我很多年都没有唱过的歌了。就那一刻你会觉得真的女人在这一生当中哈、啊、她所牺牲的 也许男人会觉得这是你也心甘情愿的嘛， 是， 但是这背后的内心里的很多动作是真的只有他才能知道，他得多爱一个人他才能放弃这一切呢。 嗯，确实，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与其说是放弃，不如说是一种彼此的成全，其实你是在成全对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成全一个你自己觉得更幸福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可能放弃听起来是一个蛮遗憾的事情，但是一想起来是为他而放弃的，可能也就没有那么遗憾了吧。 所以说老天总是会厚待那些勇敢真诚专一的人。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让他又以这样的一种综艺节目的方式哈形式又站在了大众的面前， 是， 然后又让很多人非常欣赏这个有魅力的女人。 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竟然又会遇见你。 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气晴朗，最低气温只有16度，早晚明显感觉有些凉意，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双休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风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大气透明度依然很好，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7号周五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我们的聊天啊、新浪微博聊天小数已经涨到了1.92米。 哇，这是一个很高的身高了。 很高嘞。要谢谢红人 IYUQ 啊，今天晚上的1627红，还有大家这个难得忙了一周之后放松下来的状态哈、这个很重要。就我们常常会说，恋人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有的人是累了一天之后不想说话了， 是 就没有兴致跟你聊天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看着他就想听他说话的这样的人啊，都会激起你的这个热情。 对，其实就是这种细节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对人是这样，对事情也是这样，对物品也是啊。你看有朋友晒出了他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收音机、虽然都是收音机，但是就这么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来，这就是男左女右10年定制版的那个小绿收音机。 对， 颜色我觉得都可以撞啊，但是在974的这个、刻度上面我们标红了它、这是属于 FM974， 属于男左女右特定的收音机了。 在这里哈，我不是说要夸自己，但是我想用这个事情的， 你就是要夸自己， 不用这个经历来告诉大家，就是对于你在意的事情认真一点，面面俱到一点，甚至是亲力亲为一点，没有什么错。这个收音机的最后的这些细节的定夺，是我真的自己亲自到了这个收音机的这个厂家。 对， 然后在这个细节上我是一定要求，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在定制过程当中每加一处其实就要再加钱的就如果你不加钱的话呢，可能他会给你一个基础的量， 然后你卖到那个钱，可能你赚的会更多。 嗯，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一次十周年的聚会，所有的盈利的部分全部用在了场地费， 是 用在了一些相关的事情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增加这些细节，所以这台收音机真正所盈利的部分非常非常少。而且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志愿者公开，大家都知道这个所有的去向，就是他没有进我们的腰包一分钱。 对啊，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儿，我们最希望的还是跟大家能有一个共鸣，能有一个集体记忆。 是，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是，终于这一千台收音机当中留下了我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开机声音，它的这个蓝牙部分是我也是当时在定制当中希望拥有的。因为你知道之前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跟我讲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定制的，是我到了这个收音机厂家之后，他桌子上刚好有一个和那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电影相关的定制收音机，一打开呢就是那个里面男主角的那个声音。哎，我说这个也可以定制啊，他说可以啊，所以我就当时希望有这个环节。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要自己做过才知道，自己经历过之后呢，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虽然它还不是百分百让你觉得完美的一件事情，但至少我觉得85分是可以达到了啊。就 当然 你不会遗憾了，就像我那本书也是一样，就当时的封面到现在，我不觉得它一定要卖得到多少本是我的一个成功，而是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以及整体的感觉是我想要的。 嗯， 我的听友应该我也知道他们会喜欢就够了。 是啊，因为毕竟作品是代表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它可以留很久，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的遗憾和后悔。不然的话呢，可能若干年之后你翻过头来去看自己当年的作品的时候，你会不希望自己和它产生关联。 对， 而所幸呢就是当时足够用心， 认真一点没有什么错的。 嗯， 我依然沉溺在回忆的海底，就快没了呼吸，突然听见自己心跳如此清晰，我竟还活在你的过去。我曾经相信会遇到那个人，或许能把你代替，降温的冷空气，冷着你的气息，我对于遗忘还无能为力。爱还为你保留了位置，就算你背影如今已渐渐的消失， 只是残忍的事实。哦，多希望这是别人的故事。 再多求 来自林志炫翻唱的四夜啊，夜夜夜夜。 哎呀，这么晚了，然后放这种值得人深深思考的歌。 嗯，突然觉得比你那个超级难过，然后撕心裂肺的哈，就更来得平静和平和一些。 对，在之前一首歌是来自 Lin 的《位置》。讲的是人在生命当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人的生命当中又有可能成为不同的位置，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对，每一周与每一周之间看似有很多相似的部分哈，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做着熟悉的一切，但实则呢，在这缝隙之间哈，还夹杂着很多生活给予我们每周的不同。 嗯， 也许是天气的不同，也许是这一周饮食的不同哈， 是， 也许是你一些决定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呢，恰恰就是每个月份也好，或者每一天也好，所给予你的一些特别所在。 对，因为人生如果都是同样的一个样子的话，其实真的不免太无聊了。所以有人说呢，其实我们真的不要让自己的余生好像是把同样的一天重复了很多遍，而是要把每一天都活成不同的样子。 对，就是特别狠的一句话，就是你那是叫活着吗？你那只是没死而已。就是说你的状态哈，没有活力 啊， 没有对于生命的热情啊、好奇心啊，这些元素的拥有。嗯，也许我们这个职业或者说你的状态，让我们可能比很多年轻的朋友哈，在这个时候呢多了一些看似加引号的惬意。 是， 对，因为有时候白天我起床之后，我也在想，这十几年的工作哈，已经让我适应了白天就是要一个人，对吧？ 嗯， 然后你安静的在你的世界当中去补充、去储备， 嗯， 然后到了晚上，尤其是当我出门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大家回家都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而我是像大家早晨的状态一样，就是应该是梳洗打扮完毕哈，然后喷上喜欢的香水，然后呢走进办公室，但是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了， 嗯， 就是我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就是老天所给予我的，就是好像每天晚上都去像去飞机场等航班，然后这一次航行有3个小时， 对， 然后每次都要提前到，然后等待，然后每天都是非常稳定的和大家很愉快的在这3小时当中，我放出的音乐也好，你们所给予我的彼此的互动也好， 嗯， 都会让我觉得这3个小时是一天当中很有质感的3个小时。 是，每一个人的每一天其实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理想当中的那种生活状态和方式， 嗯， 即便你每天都是用同样的3个小时，同样的一个3小时时段来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一次的方法、心情，包括我们在做完之后的那种感悟，可能也可以完全不同。其实这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多彩的一种方式吧。 对，刚才有一位叫做贝蒂的笑望猫，他 po 了一张照片，然后默默也说，哇，这个好可爱啊， 嗯， 就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 对， 一个小兔子，然后呢就会他也说的，今天我看到朋友发这个点心， 那好萌啊， 童心未泯的我也跟了，然后买后觉得一年又快过完了。第一感觉就大家不会想到，我就跟默默说，我说这是一个快餐品牌， 对，完全没有想到。 其实这也是我在这一周里我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uh-huh. 然后刚才有朋友有问他说啊，哪家店可不可以定做呀，然后他也回答了，他说这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全球连锁的一家餐厅， 金拱门。 对 对对对，而且就是它很有意思，是你 po 的这张只是一个兔子，它还有一个月亮， 就 是两份嘛，就是这边是小玉兔，然后这边是月亮，我就觉得哎，大家都很用心在做这个主题。 对， 包括我这周也买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的中秋的杯子， 是， 就是这可能就是源于一种很久很久以来的这种爱的延续吧，就是喜欢了某一个品牌的杯子之后，我基本上就是 一直追， 对，一直追，然后基本上实现了这个品牌的财务自由，就这样，真的，到这家店里，如果我看到这个杯子的话，我基本上不会去看价格， 哦， 因为你知道你能承受得起， 对，是的， 就像我们比如说实现了，大家都说你实现什么，我实现煎饼果子财务自由，因为我去了以后，我知道这个价钱我肯定要吃，我能买得起嘛， 嗯， 然后我这周也是，走到那里以后呢，你发现其实越大了以后，你买东西其实不会再选择 综合症了。 对，是的，因为 坚定了，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想拥有，你也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拥有，所以就不用犹豫了。 所以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就直接把它拿过去，因为跟朋友去喝咖啡嘛，然后他正在那买单，就是买咖啡，然后我说把这个给我结了，我转给你。 啊， 他说我送给你了，我不用，我说我转给你，就是。我真的家里已经买了很多就是根本就没有用的杯 哦， 就是没有用的杯子，就是留着留着留着 对啊，摆着自己平时看着也开心。 对，因为它至少证明那一年的中秋节我给自己买了一份礼物。 嗯， 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坐标吧。 对， 放在那里。大家也是一样哈，就是无论怎样我们辛苦赚钱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银行存款不断的飙升， 嗯， 当然也是一部分，更多的部分是让我们的付出能够给予自己生活品质的提升。 没错， 包括心灵愉悦感的提升， 其实就是让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理由。我觉得人真的要给自己这样的理由，因为人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是让你不够开心的。所以当你能够有一些让自己开心的物件的时候，就去拥有它，如果它在你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对， 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拥有的那个刹那还是当某时某刻你看到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对，其实我去那家咖啡店买杯子本来是奔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兔子去的，但是一去之后问了店员，他说根本就没有了，早就被花季少女们给抢完了，对吧？我们这种老少女想去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嗯， 后来我一想，哎呀，那没有了就算了吧，然后就又看到一个哎更加可爱的，也更加符合我这个年龄段的啊，我就 更加符合年龄段 就是你更喜欢可能是安安静静在家里自己欣赏就够了，不用。你知道我原来看到那个小兔子是它是一个保温杯，然后它要可以挎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然后就很萌的。后来我到办公室跟我的一个同事说，我说哎呀我没有买到这个杯子，结果他的第一反应是哎我也要给我女儿买一个。 哦， 后来我就想，哎呀，大家都是有时候节日的到来，它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这个节日，更多的也是可以犒劳自己一下。 嗯，真的让自己开心一下。 对，奖励生活一下。 对的。 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聊着聊着也接近尾声了。 对，真爱时段都快过去了。 快吧。我们的小树呢也长到了2米15。 哇哦， 非常高。周末时光里呢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上映的电影，比如说经典的哈蝶六啦。 对呀， 然后呢像刚刚大家说过的因为中秋而推出的一些甜品呐，还有一些中秋的物件呐，我觉得这个时候送礼物是特别的应时应景的，然后对方一定不会觉得不喜欢的。 嗯， 而你没发现杯子这件事情就是你无论有多少都不会嫌多。 对，是这样的。 对，然后无论你多喜欢它打碎了你也不会可惜。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送礼物啊，我真的有两个极端，就如果是小礼物的话啊，千万不要轻易送别人钱包，因为其实特别容易用不上。但是送别人小杯子，我觉得就是他怎么都可以用得上。 他就算他用不上也可以给家人用。 哎，是的，家里总不多杯子。 但是你不用买那些保温的，其实马克杯是最棒的。 对，是的。 对，因为它美或者是它有纪念意义的话，放在家里无论是喝水还是当笔筒，都是 当笔筒。 哎，对啊，你多到 还真的可以多功能开发的， 就是啊，筷子笼啊，勺子笼都可以当的， 真的。 好吧，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这一周的男左女右也到这里了。 嗯， 非常谢谢大家一直和我们相伴。小树今天晚上长到2米17之高了。无论这一周发生了什么，请都相信它不过是生命的一些暂时现象。 对啊， 快乐也是暂时的，悲伤也是暂时的。 嗯， 如果说能够定格的，其实就是你心中生成的一种美好的对生活热爱的心态。 对，然后接下来我这首歌呢，就希望放给这些在这一路上走过拥有过但是也错过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拥有又不断的失去，我们对一些失去的定义叫做错过，而这些错过可能又把我们带到了新的人新的事情身边，所以呢可能昨天对你来说它是错过，但是对你的明天来说它可能是全新的拥有的开端。 来自梁咏琪的错过啊，带给我真的觉得带给 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类似的故事，只是每个人的故事就不尽相同。那不管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希望其实在你的故事当中你能收获的永远是故事快乐的那一面，而故事比较悲伤的那一面呢，虽然你也必然会将经历，但是它可以只是经历的一部分，然后走过去以后你就可以有新的一片天空。 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日后的对比。 嗯， 如果没遇到过那么伤你心的人，后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会让你那么开心呢？ 就是的。 晚安。 晚安。 有过错，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直到一天，遗憾开出它的花朵，谁都会明白，从前才是最。 我不能选择沉